草率處決或被迫失蹤，涉及47人。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持續為華南帶來晴朗和乾燥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明朝天氣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7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3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星期二朝早仍然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在氣温19度，相對濕度 51%。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延续第一季内容，以宋运辉、雷东宝、杨秦等人的际遇和奋斗历程，展现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2005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 5.1 数码广播剧《太初》，由刘德华、钟景辉声演。 是咯，我都调了部门了，这个问题你迟些问二叔咯。 程小姐，请你帮忙送这位记者朋友出去好吗？ 请这边啊。 二太，你跟我入来。 好啊。 保安系统现正为阁下作基因测试，请以语音确认身份。 太初屡获国际奖项，将数码广播剧推上另一高峰。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二十名地区直选议员、三十名功能界别议员和四十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大家好，又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这个节目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咧就好特别嘅，就系 Albert Lau 主持，我哋嘅特别嘉宾 Albert Lau， 系啦，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咁啊，点解会咁得意嘅呢啲声音吓？呢啲声音咧，今日好似有 有怪怪地啊，似唔似我把声啊？我系咪因为你嚟咗咧，即系影响我把声咧？ 系咩？我同你磁场唔夹嘅咩？ 系啦，应该啱嘅。咁啊，几好笑嘅，因为咧我哋二台咧，今晚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有两个 Albert Lau。咁啊，不如由你主持啦。 好啊。 啊，因为呢一个 Albert Lau 咧就叫做欧永权啊。 系。 咁啊，啱啱咧，我想知道你系咪真系赶得好急啊？因为你主持紧呢个直播嘅节目。 系啊，正话七点半做完嘅电视台直播，即刻由将军澳赶过嚟啦。 东张西望。 东张西望系啊。 全部直播噶， 全部 live 噶， 系啊 live 噶，系啊，咁所以嗰啲稿系真系系啦，之前睇完之后即刻对住个镜头讲，咁讲完之后，如果你食螺丝就 系啊，出晒街啦， 出晒街，同埋当晚都会重播一次噶嘛，系啊，咁深宵翻屋企睇嗰啲人咪见到你食螺丝咯，系啊， 不过所以我都好佩服你哋咯，因为电视咧如果做 live 咧，真系。讲错一个字都俾人哋知道噶嘛，同埋咧就好似棘棘地咁样，收音机就唔系好冇感觉啦，因为讲得多啊嘛，好似我咁，我有时都会食下螺丝咁嘅。 唔系，因为我觉得系佢个嗰个节目咧，特别系。个 tag 系40秒、50秒，咁你要好精准，即系每一秒都系钱嚟噶嘛，系啊，咁所以就要好精准，但系你个样子又要好似好轻松自如咁样。 系啊，系啊。咁啊，欧永权咧就今晚咧就系即系做完呢个电视咧就跳过嚟，哇，飞车过嚟咧广播道30号，我哋二台，多谢晒，多谢你咁 系好安全嘅情况之下嚟嘅。 咁啊，okay、当然除咗阿欧永权 Albert Lau 咧，就仲有我哋个老友记刘威王 ，Hello， 两位。Albert， 两个 Albert 夹住你啊！今日就做三文治啊，威王三文治， 威王三文治。 不过咧就有阿威王喺度好好嘅，因为咧阿欧永权咧同埋阿刘威王咧就好夹嘅，咁啊唱歌成日都一齐唱啦，吓又一齐玩啦， 玩一齐玩啦，唱歌系唱过一次嘅啫， 系咩？ 系上佢自己个社交平台个 live。 哦，嗰度， 但系嗰次几好玩嘅，因为嗰次系佢又有揸车，咁我嗰次我太太又有去，咁所以我就谂住，去到第一次去嘅地方就买支实啤去啦， 系啊， 咁点知佢又揸车，咁佢饮咗一杯，跟住成支我怼晒， 系啊，即系得你唔揸车啫，因为 系啦系啊，嗰日好肆无忌惮啦，结果就哇， 但系好开心嘅嗰晚，玩得好开心，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一阵间你哋唱嗰啲歌，可能唱嗰啲咩头发乱了啊，咩心酸的情歌嗰啲入到哇，啤啤呼咁样。 其实我个车个车尾箱真系有支实 K 喺度， 系啊，随时准备啊， 随时准备啊。 咁啊，今晚咧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就系啲兄弟重聚嘅感觉。咁一阵间咧，阿欧永权同埋阿刘伟王咧都会。隨時 jam 啦，因為真係冇時間夾嘅。我哋嘅二千零嗰個慣性咧，都係唔好意思嚇，再講聲唔好意思，就冇乜點 rehearsal。 唔係幾好啊？ 一禮就禮噶啦。不如咁啦，既然咧兄弟班，有冇飲殺 K 啊 ？Albert， 你需唔需要我衝翻出去攞俾你？ 唔使啊，唔使，唔係我啊，我驚你飲多咗啫。 我驚冇啦，我一個人揸車。 哦，咁啊唔好飲啦。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好多揸緊車聽嘅。 哦，咁又唔好。 大家都唔好飲住啊。咁啊，聽都唔好飲喎，因為你暈暈地咧，聽唔到啲咁靚嘅聲音嘅。 但係唔係有時越暈係越正喎。 小暈啦，唔好大暈啦，總之。 同埋小吉啦，係嘛？ 呢只歌就啱曬，叫做有共情嘅一齊 jam 下先。当然啦，弹紧钢琴嘅咧就系我哋嘅 Vince。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最年和月身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 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身心虽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 高永权先唱嘅，咁刘威煌再唱，然后高永权，咦，你啲和音你仲即系同我哋你出咗结你嗰时候咧，好撒娇 喎，唔系啊，唔识噶，练嘅啫，其实 系啊，你刘威煌，你知唔知道咧？高永权几时上过嚟呢个节目啊？你估？你估？ 佢有上过嘅。 喂, 喂，你真系好睇小我啦！ 上就好多，一定上过。但系咧，我而家讲嘅即系话好特别地上过，就系、是、个时光咧，真系好似只歌咁讲吓，时间会。过得好快，即系世界变咗。因为当时咧，佢唔系以即系 Albert Au 欧永权咁上嚟嘅，佢、 哦、 一个组合嚟嘅。 啊，系啊， 佢、啊、自己都忘记咗啊！你知唔知啊？内道啊，内道啊！ 再对上一次就同阿 系啦，你嚟过啦， 袁伟豪啊， 系啦系啦， 文文诶谢东敏嗰啲， 谢东敏啊，系啦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嗰一次咧就你有个女仔添嘅， 系系，阿凤陈 阿凤陈凤，仲有一个男仔嘅 徐继忠， 徐继忠系啦，咁你三个咧嗰、那个组合咧， 好好强劲， 好强劲咧， 系啊， 争啲啦，连佢自己都唔记得咗， 我哋就叫 S H E 啊嘛，唔系我哋讲叫星合子， 星合子，星合子啊，星合子，咁啊又诶，系咪去台湾啊？收咩嚟？ 唔系，其实我哋系。香港人讀書嗰陣時候，跟住俾台灣滾石睇中 了，睇中咗 簽我哋過去。嗰陣時就係小伙子嘛，大佬。咁跟住咪過到去就我啦，我自己連國語啊都唔識講啊， 又開始學啦。 係係係啊，咁同嗰啲人開會係佢，哇！你點解咁個樣咁咁挫咁憂愁嘅？你咩事先？其實係我連聽都唔識聽。 哦， 就係咁啊。 哦，咁樣咁即係即係生活咗叫好幾年喎喺嗰度。 三年啦，差唔多。 哇，三年添，哇！ 咁所以就 難得啊，難得經驗。 其實我係未做電視或者娛樂新聞之前，係 啊，好耐啦。 畢業之後去嘅。 因為Albert Au 是一个即是跟我们这样、啊、有两个吉他一起有个组合。 我现在很乱啊，究竟哪个 Albert Au 你说 的。你叫欧生啊，欧生啊，是啊。 你即是刘威煌叫你欧生。 欧生 其实欧生是啊，欧永桥啊，欧生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嗌法是最亲切的。我的同学啦 都叫你欧生。 叫欧生或者直嗌名欧永桥这样是啊，都是这样嘛。 不叫你驱生就算俾面啦。 这个李思捷这样嗌你驱瑞强啊。 驱瑞强好像是由李思捷真的住了贼的。成日摆上网咧， 居瑞强啊， 搞咗成，搞到咧即系 单立文系单立文啊， 单立文系啦，搞到乱晒龙。因为今日咧就真系将呢啲旧嘅情怀咧，我哋可以好似头先只歌咁样吓， 可以有共情，可以倾多啲，讲多啲你台湾啲嘢俾我听。 系啊，我都想知道啊，几得意啊！即系以前嘅台湾同而家又有啲唔同啦，我估。咁我而家同埋以前我都唔识，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冇去过。发展即系咁，所以我一路都喺香港啦嘛，咁所以都几得意。 因为我都曾经留喺台湾都有一年嘅时间， 一年啊？点解？ 哦，去学珍珠啊，整珍珠奶茶。 佢而家 哦，系喎，你而家系珍珠奶茶老板嚟喎。咩唔系啊？咩唔系啊？咪冇得唔认喎。唔通唔好饮揾你啊？我哋 唔通你间铺头真正老板系我咩？系你啦，系咪先？ 咁啊，喂喂，珍珠老板啊，不如又整多一只歌 诶。OK， 你同阿欧生， 欧生， 同欧生可以大家 jam 下啦。 好啊。 今晚好多歌呢，其实你哋歌路接近啦，咁所以呢随时一个唱一个和係冇问题，唔使夹过停嘅事。咦，一听到前奏就知啦，即係呢啲经典歌呢，一听就知道係爱的替身嚟嘅呢个。彼此唔需要互相替身。 问现在我如何能不心痛，你的衣襟挂在他的心口针，为什么要时常和他比较，似被刀锋埋藏心中暗悲痛。默默地我盛惶盛恐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待当天失去的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蛮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默默地我盛惶盛恐的爱，我的今天无疑就是他的替身。问问现在为何一起，是你为了找那从前，让我待当天失去的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爱。活着受罪但是又离不开，我有我去爱，谁分担心里爱，活在梦幻实在是万不该。我有我去爱，情感的网在，无奈痴痴的我始终不知道，其实你待我算不算是爱。如若非心所爱，好应该远距，无谓接受我这一份爱。 我哋今日特别嘉宾系欧永权加刘威王啊。头先只歌咧就爱的替身啊。阿伦咧以前都去过台湾发展噶，去演戏啊嘛。啊，仲攞埋金马影帝添。 系啊，假如我是真的， 假如我是真的噶嘛。咁啊，讲起头先啊，台湾咧啊。阿欧永权阿欧生咧就去发展咗三年，咁头先你讲到就滚石就签咗你哋啦，滚石嗰阵系李宗盛佢哋仲系做紧未噶？ 强势， 已经系最强势嘅时候。 强到去接近尾声啦，因为嗰阵时我哋去啱啱就系任贤齐嗰只对面的， 系唔 系啊？对 面的女孩 啊， 哇！以外后少少， 心太远系佢再爆出嚟嘅，咁对面的女孩就 系 佢卖100万只咯， 系 啊，一只唱片能够卖100万只，系咪冇可能谂到嚟？ 好夸张嘅嘢， 系净系台湾啊？ 係就係台灣，台灣已經100萬隻喎。 哇！咁啊，加埋即係東南亞，不得了。如果以前嗰陣，如果已經有大陸市場，就不得了啦。係 啊， 嗰陣未開發嘅，即係冇全面開發。 就算依家計100萬隻都係好離譜 嘅。而家先至離譜啊！而家冇噶啦，而家冇呢啲歌仔唱啊。 1萬隻都拍手掌， 一個香港 蚊都拍手掌啦，應該話。 anyway 咧，就去台灣發展係一個好 interesting， 即係尤其是香港人去啦。咁頭先你講到話。喂，我连听都唔识听，咁初初点起步啊？咁点算？好多访问，我听闻台湾咧做歌手咧，成日被访问。 系啊，访问咪、我冇问题噶。 嗯， 佢哋听唔明我讲乜啫嘛。系啊， 即系你照讲国语。 系啊，照讲国语咯。系啊，完全自己的名都噏得唔清楚，咁照佢啦。系啊，咁嗰阵时都有少怕丑嘅。 系、 啊。咁但系而家就发现，唉，当如果。自己唔尷尬嘅話咧，尷尬就係全世界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嗰陣時候，我係應該係咁樣。如果咁樣，可能條路會發展得更加好。係啊， 不過我諗好多講嘢唔正嘅，反而有時幾得意嘅，即係有利添嘅。有啲即係香港試過好多嘅啦，即係有啲廣東話唔好啊，咁有啲口音啊，甚至鄧麗君唱粵語嘅時候咧，都有少少口音㗎。 係咩？ 唱粵語喎、 啊，漫步人生路嗰陣時 係啊，佢少少嘅，個個都有嘅。 我都覺得 點都有少，你王菲都有㗎。 啊、yeah. 但王菲就好少，但係咧啲字啊，咁佢唔知道廣東話點讀㗎嘛。咁、所以點都有啲嘅，咁啊幾得意啦。咁尤其是以前我哋興嗰啲即係半堂翻嘅。咁就好多咧都係譬如杜麗莎啊咩嗰啲，全部都有少少。 有少少外國音咁樣。 有少少外國音嘅，咁所以變咗咧，即係我覺得有時係一啲唔可以講話缺陷美，而係幾特色啊。 同埋佢哋都係會鍾意我哋啲普通話㗎喎，其實。 係啊， 覺得我哋好得意。 我聽過聽講過，我就冇去過台灣，不過以前啦 噏到口上边， 噏到口上边啊！陈淑华，陈淑华同我喺马来西亚一起做咗一个礼拜嘅演出嘅。 系，你知唔知边个陈淑华？刘威， 我知， 梗知啩。 李宗盛系咪？ 佢作歌俾佢， 成龙有唱歌嘅。 佢自己好 hit 嘅， 佢梦醒时分， 梦醒时分啊， 梦醒时分。 咁咧就佢 好明显，威王 细少少啦， 细我一两年啦。 不过 anyway 咧，一阵间有排讲，我都好想知道，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听下台湾啲故事啊，等等咧。 系， 好啊。 不如而家咁咧，我哋而家玩呢啲点讲咧？未试过咁嘅。呢、这个歌系叫做《总有你鼓励》，我哋三个咧互相鼓励，不过咧就唔知边个唱边段，因为冇得练。咁你不如咁样啦，欧生开始，然后咧，总之咧每人唱一段，你唱完到我唱，我唱完到威王唱，一路咁样轮啦，唔理你边个李国祥唱边度，林永亮唱边度，我哋唔理啦。 OK， 排队啦， 音乐接龙。 OK， 音乐接龙 系啦。总之你一望过嚟我就唱，我一望过去威王就唱啦。诺永权， 别离夜，再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 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就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像无尽恋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梦，就如世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很受用歌声代替。 系啦，一阵间咧，恒寿用歌声代替啊！有啲咩唔开心啊，开心啊，全部用歌声代替，一路到十二点钟 ，OK， 一阵间见。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屯门医院公布一宗未能及时诊断病人临床情况的事故，事件中一名57岁病人逝世。医院表示，当值医生未有及时诊断病人有心肌梗塞，个案会交由死因庭跟进。院方就临床判断错误以及未有充分顾及病人家属感受深表歉意。个案涉及一名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同曾经中风的57岁男子。病人入院前14日曾经接种疫苗，在上个月30日因为抽筋和胸口不适送往屯门医院，抵达急症室后抽筋列为危殆个案，经初步治理之后转往内科病房留医，直到第二日凌晨大约4:30，病人心电图显示异常。院方说，当值医生未有根据心电图的异常情况及时作出心肌梗塞的诊断，只是因应病人当时呕吐而处方止呕药。直至朝早11:多，病人向主诊医生表示胸口不适，参与会诊的心脏科医生决定安排病人转往心脏科深切治疗部，并让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但病人情况急速恶化，在下午2:30离世。一名38岁男子昨晚在鲗鱼涌一间健身室晕倒，送院抢救，延至凌晨不治。昨晚10:多，事主在鲗鱼涌英皇道一间健身室健身期间不适晕倒，职员发现报警，送往东区医院，其后不治。国家队奥运代表团完成访港行程，下午离开香港。代表团今日分批到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和元朗区体育会出席交流会和示范活动，中午到尖沙咀出席由港协暨奥委会举行的欢送午宴。在理工大学的交流会，被内地网民称为苏神的百米飞人苏炳添表示，心目中的苏神是香港残奥运动员苏华伟，又说从小喜欢香港武侠小说，深信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乒乓冠军马龙认为，只要心怀热爱，永远都是当打之年。印尼东爪哇的塞梅鲁火山爆发，当地救灾部门表示，至今最少14人死亡，56人受伤，当局疏散超过1300人。当局表示，伤者主要是被烫伤。火山灰覆盖至少11条村庄，淹没房屋和车辆。搜救人员继续在火山灰中搜索伤者。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未来3日都会有雨，令火山灰变成泥浆，阻碍疏散和救援工作。有军警需要徒手协助民众疏散。总统佐科维多多下达指示，要求搜救部门尽快搜索和救治伤者。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二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Say so, then we say so, cause we with it. If we lay low, then we lay low, cause we chillin'. Everybody gotta set their ball, even when the cat. Hello, 我是 Karen 莫文蔚。识咗李志刚都有一段时间啦，佢嘅音乐感好重，音乐知识好丰富，系一个专业嘅 DJ。同佢做访问绝对系可以畅所欲言啊！记住收听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宇宙穹苍，无穷无尽，凭人类的肉眼从地上仰望，又点可以探寻到无垠的太空呢？ 太空望远镜有分几类的，我想最出名就是一支叫哈勃太空望远镜，就是1990年升空，到现在已经31年了，咁都帮助我哋天文学家咧，就去了解宇宙嘅发展。嚟紧咧，美国太空总署就会发射一支新嘅太空望远镜。咁呢支望远镜咧，就叫做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咁呢支望远镜个主镜咧，就有6.5米咁大，就由18块嘅镜反组成嘅，系人类有史以嚟最大嘅太空望远镜。咁支望远镜咧，就有更加广阔嘅红外线频谱同埋更高嘅灵敏度。咁预计咧就系喺2021年12月嗰度发射。 香港太空馆一级助理馆长苏柱荣博士讲到，今次展览点样带大家认识呢一支詹姆斯韦布望远镜？ 我哋就展出一个韦布望远镜1:13嘅机动模型，大家咧就可以形象化咁了解到望远镜由发射嘅时候喺火箭折叠嘅状态，去到太空完全展开嘅过程。咁另外咧，我哋都特登咧就由意大利伽利略博物馆就借出咗著名天文学家伽利略用过嘅望远镜嘅仿制品。咁伽利略咧就系第一个将望远镜指向天空观察嘅人，佢嘅发现咧跟住就改变咗我哋人类对宇宙嘅认识。咁所以呢个展览咧展出伽利略嘅望远镜，同时又有最新科技嘅望远镜，俾市民咧更加认识到天文发展嘅过程。 即日至明年5月30日，香港太空馆展览《锐眼探穹苍：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不需要十个因由，不需要有解释，只知道星在心里面是1000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不需要十卡宝石，不需要保险，只知道永久保值是1000吨爱念。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 相信十世恩缘，不相信术数看，只知道自己所以在，都只因你在。谁要世间的认同，要有承诺吗？只相信情不变，永都不改变。即使我离开了，爱都不改变。 嗱，呢个你哋一定未听过嘅。因为呢个歌系应该听唔到嘅，香港 系咪有啲似英文改编？ 系英文改编，全部都系。我呢两只碟咧，我哋专辑咧好耐噶啦，超过十年。咁啊，当时咧，我有个心咧，就系想将啲英文嘅民歌咧，就介绍去中国大陆，又俾一啲年轻人啦。嗱，呢啲咧就系英文民歌嚟噶，不过我改晒佢全部中文先，然后喺侧边就整一只英文嘅，咁可以对住就嚟听啦。咁所以咧就填词嘅咧就唔系我。是同心为我哋填词，呢一班咧就本身唔系咩职业填词人嚟嘅， 但系几好喎、 啊。全部系啊，写得很好好嘅。咁即系我觉得嘅，已经其实喺点讲咧，即系高手在民间啊。 系 好多佢哋唔系职业，不过咧佢哋系好有心啦。咁啊，由阿郑国江老师咧去领导 啊。 咁啊，梗有大师喺度咧就睇住啦。就咁啊，咁我我好啊，你写得很好好啊，全部将佢灌晒唱片咁样。不过好耐噶啦。咁其实嗰个叫 Seven Daffodils 七朵水仙花嘅中文版咧就叫做一千吨的爱。今晚咧我哋有一千吨、一万吨嘅靓歌嚟送俾大家，唔知点样可以具体地衡量啦。因为我哋有两位特别嘉宾，系啊，欧生，以后都叫你欧生。 欧生， 因为我喺 TVB 一见亲你，我会一定。我首先会叫佢嘅，好大声喺化妆间，阿布拉欧伟权咁样嘅， 跟住以为系欧尚强嚟嘅， 因为有除咗欧伟权咧，今日有刘威王， 耶、yeah, ， 系啦， 大家好， 系大家好，咁喺 TVB 啲同事叫你咩啊？欧永权 啊，唔系、哦，佢系欧巴嘅， 咩意思啊？巴巴巴巴个巴， 唔知啊，因为其实有一个人。佢唔知佢啲英文差啦，即係一個同事介紹俾另一個同事啊，我叫 Albert 咁講，咁、 oh, 佢、 okay. 就唔識，無啦就嗌歐巴，咁、okay. 我以為啊，咪因為用食住個韓風叫惡巴，又或者我姓歐，我又係叫爸爸咁樣咧，佢唔係，你英文名咪叫歐巴咩？呢個人就叫翟威廉。 喂，其實 OK 喎，歐巴呢個名。 歐巴呢個名，我開頭有少抗拒，因為 老得滯啊，老得滯。 唔係，我又唔介意喎，但係因為我覺得爸爸呢個身份係好獨一無二，就俾我兩個仔仔噶嘛。咁、哦、全世界歐巴咁，但係你改唔到嘅。當你好努力去改咧，你越抗拒一個樣嘢，越持續咁有佢咧。 歐巴啦，歐巴啦，而家興奧巴啦嘛。 歐係喎，原來。 喂，頭先係啦，講起歐永權去台灣發展。又讲起任贤齐啊，小齐啊，系佢嗰只歌我都好记得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一个介绍咧，我唔知系喺出边 hit 咗翻嚟，因为喺香港香港 hit 啦，总之咧就系我哋啱啱一阵间头先就系主持人节目嘅陈海琪，咁佢咧嗰阵时小齐完全唔知系边个嚟嘅， 系啊。 咁佢就收到一啲 demo 嘅唱片，咁然後咧我就睇住佢喺度猛，都成日播呢只嘅咧，咁佢猛咁播，咁即係喺好似聽聞咧就嗰只心太遠咧、 啊， 就直情咧係最初咧就唱片公司就好似抌咗垃圾桶嘅、啊，即係太多 sample。太多嘢講。 喂，但呢個我就有台灣版嘅故事。 係、那個故事點啊？ 佢嗰陣時就話其實任賢齊係唱歌，但係唔紅。咁就去做啲台灣綜藝啦，咁即係一路咁樣係慢慢去做啦。點樣做下做下，突然間砰一聲，佢話：喂，你首歌喺上海爆紅。 上海啊？ 係啊，即係台灣嘅朋友就話喺上海爆紅，呢、啊、首就係《心太遠》。係。佢話咧，因為呢首歌能夠唱出咧上海男性嗰種比較。弱势嘅感觉啊， 我谂系咧，我谂咧即系唔出奇，因为喺其实喺上海爆先，就香港爆先咧，就都冇太大关系。不过咧嗰、那个， 总之就好爆 嗰、那个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不是你的就不再勉强。 唔该晒刘威王， yeah. 好听， 心太远好听。hit 足嘅十幾廿年嘅， 其實嗰陣時候我啱啱就係 form four。 哦，係咩？你 form four 我知道 hit 嘅時候咧，就係我嗰陣時喺廣州。 係啊， 但我唔喺香港。我暑假去咗廣州旅行，哦、自己 喺上面聽到 背包客係啊，跟住嗰啲人話呢首歌好好聽㗎，叫我學咗佢。 我就記得點解會係好 hit 啊！即係而家勾起我嘅少少回憶，因為當年咧，你知唔知歐永權 係 因為邊個咧嚟我嗰個演唱會做嘉賓咧？佢、第一個唱呢只歌。系就好中意，好中意，我要唱啊唱唱，真系唱，系曾志伟，你估唔到咧、 总经理，总经理 系啦，咁咪即系佢年年都嚟我演唱会做嘉宾，咁但系佢唱呢只，咁即系话，咦，我好 hit 噶，佢话系啊，好 hit 啊，而家， 但系佢好高音嘅真 系，系啊，系啦，讲起高音，你都好高音， 我都高音， 佢又特别高音嘅，佢嗰啲，你好高音，哎哎哎，好高音，不如你唱只好高音啊， 咁啊，此时此刻真系，即系只系你敢扮噶啦 ，OK， 诶， 点解唔敢扮啫？佢系咁高音噶嘛，佢所以佢唱佢就有啲歌好啱佢唱嘅，嗰啲 House of Rising Sun 啊嗰啲， 哦， 最最地嘅时候佢就好好听， 好似听过佢唱周杰伦嘅《菊花台》 喎，系啦，都得嘅，都得嘅，总之系高音嘅歌咧就啱佢啦。话呢只咧，林子祥嘅歌咧都系摆明高音噶啦，咁啊揾阿欧永权先搞得掂啊。 阿 Fisher 你帮帮手啊，因为我 弹高啲，弹高啲， 系啊，弹到 唔系呢首歌好玩嘅，呢首歌好玩，但系唉最紧开心嘅。 千亿个夜晚，我哋有 Albert 啦，欧永权为我哋演绎。 再次看你一眼，然后静静独自远行。哦，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雨雪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天地路爱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啊，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没障碍。只看你一眼，然后直情动至远行。哦，前面是个孤单的夜晚，四处也觉冰冷，离别路上步步困难。哦，长夜待我空虚里习惯，谁愿回看忧郁的眼，旧事没法平淡，偏偏要装作平淡，凭着忘记将它冲淡，但是说难办，岁月已印在眉间，匆匆光阴如幻，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啊，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 活着我一生的夜晚，纵用往日如幻，天地浪爱无限，落寞的双眼，前面尚有千亿个夜晚，啊，终于归于平淡，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 Lonely will leave me alone, Lonely will leave me alone, 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一生的夜晚。 Lonely will leave me alone, Lonely will leave me alone, 茫茫然走向埋没着我的夜晚。 Lonely will leave me alone, Lonely will leave me alone, Always by my side, Lonely will be lonely love。 我想差不多呢越来越高音的了，如果再不完呢就会升多两三个 key 了， Albert。 最近开心的 东西，最近开心真的，哇，这个真的不是 lonely 的，不是 lonely lonely 什么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歌，呢只歌咧就系 Lam 嘅歌，大家都好熟悉嘅。千亿个夜晚咧，就佢嘅特色咧就一路咁升 key 嘅。 Yes， 咁咁啊 ，Vince 咧，我好惊佢越弹越高啦。不过都得， 唔会噶啦， 佢好高音， 好高音啊！ 再弹落去嘅话，应该系新闻要养老啦。 佢本身把声好，欧山把声本身就好高， 系啊，但系冇乜低音咁样咯。我而家练紧嘅。 你是人高嘛，你高人嚟嘛。呢个叫梦一场，哇，又有可以夹档啦。因为刘威煌同埋欧永权可以又合唱呢一首我哋好想听嘅歌。 我们都曾牵寂寞而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泉，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热个点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 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 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事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 开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 歌名叫做《梦一场》，大家都在这些电视节目里经常都会听到。因为其实现在中国大陆那些电视节目呢很多合作的。有位是经典歌手，又同一位新歌手。有时所以很多好像很出现刚才那种感觉，就是你唱我和我和你唱。而且唱一些歌呢就多数都是旧的，不过呢就改编晒。好好精彩啦，咁好听嘅。咁首先有啲咁嘅现场嘅感觉。 其实我觉得嗰陣时八九十年代即係好多歌依家重新去演绎呢，好多年青人呢会当系新歌去听，其实我觉得几开心 嘅。係啊佢直情系咦咩歌咁好听，其实系旧歌。Yes. 因为尤其是而家我觉得佢好聪明呢，就全部揀晒旧歌嚟。 同埋佢哋係重新編曲㗎 喇。係啦，就編得好好。咁唱嘅人又唔同咗啦。咁啲 key 乜嘢都唔同晒。咁所以其实喺呢个音乐嘅宝藏嗰度呢，重新将佢发掘，再即係将佢呢係我哋叫靓歌保育咗之后呢，哇仲发扬光大添。一阵间仲有啊。 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二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医馆镇守香港超过100年，救急扶危，弘扬中华武术。 岁月悠悠，一个世纪之后，医馆又变成点嘅款？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全新一辑《世纪物语》，细看香港金色变迁。 第一集《合骨人心》，从跌打睇到运动科学，了解本地医师医馆嘅前世今生。 星期一晚8点，港台电视31。 小朋友的梦想是不是一定不切实际？ 妈妈，条芭蕾舞裙好靓啊，我想学啊。 等你大个女先。 咁几大先是大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长大之后可不可以如愿以偿？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悠悠的水向山边，面向河道，问谁寻到何意？停珠路倒影的一双，偶尔重回桥上，默然陶醉，甜蜜留心上。转多少街角，绿瓦片片错落，沿路轻轻牵手，晚风在吹过，春天 天的花朵靠面面唱河岸在歌唱，怎依依不舍晚霞徐徐睡下，愿凭情意怀内全心话，花开堪欣赏亲影，迷人时候为何留之，明日黄花后知足中拥有，荡过以往岁月，明日晓风吹拂，满足是足够。欢欣的影中，似云悠悠浮动，在飘送。 歌名叫做水香，悠悠的水香，作词的呢这个朋友叫做庞伟文，真的写得好了。很喜欢这首歌，因为原本 Try to Remember 已经是我很喜欢的文歌，所以呢我就放了一大堆文歌在这里，请大家自己选，他就选了这一首。 剛才那隻我有印象， 這隻應該有啦，因為 Try to Remember 會聽多一點，之前那隻 Seven Devils 就真的聽文歌的英文文歌的人才會聽過。 明白。 Try to Remember 呢，因為本身是文歌，但是後來呢很多那些不是唱文歌的歌手翻唱，因為所以呢就很多不很興的 流行的 戲變成流行曲，變成流行曲，所以變成調子呢就会比较熟悉啦。咁啊，睇下个钟，咦，原来已经系10:09啦。十九度嘅气温，系啊，十九度气温，湿度系50%啫喎，哇，几干啊！不过今日真系好正，我喺室外咧度过咗一个非常之舒服嘅 晏昼。 晏昼啊，全个晏昼都喺室外，特登嘅，要吸收呢啲即系一年一度嘅好靓嘅阳光， 系啊，好难得嘅。 又凉又唔热，咁啊，天气方面咧，就天文台嘅朋友话俾我哋听咧，就系、是。天晴乾燥，明早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17度，而新界最低咧会低几度添。呢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3度，哇！呢一排真系正， 正啊！ 听讲呢个礼拜都是咁啊，阳光普照啊，蓝天白云。以前咧，我再重聚咧，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咧，有时可能大家出去行完山啊，下户外运动翻嚟咧，舒舒服服咁样冲翻个凉咧，然后喺度听住呢啲靓歌， yeah. 慢慢进入梦乡。听日，咦，又一个新嘅星期开始啦。 冇错， 不如咁样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就真系真系冇得顶，两个虽然咧唔系成日一齐夹歌，但系一齐玩嘅， 系啊， 我哋啲兄弟帮啊，咁所以咧佢哋好夹嘅。尤其是歐永權咧，你嗰啲和音點樣誒？點樣翻嚟嘅咧？ 其實我唔得㗎。 你咩歌都好易識和咁樣㗎？ 唔 係 啦，我俾嗰啲歌你先識和啫，我唔俾嗰啲歌我邊識和啫？係啊，唔係因為中意都中意音樂嘅，咁就一齊玩嘅時候，如果你一句我一句。主音咪会怪怪地， 有啲歌系一定，有时两个男仔一定要有啲和音先得。 咁啊和两下又觉得几好玩喎，咁咪苦练咯，苦练咯。我记得我嗰阵时我喺理工大学，我识徐继中嗰阵时，佢教我和音，即系我觉得佢本身个音乐嘅天分好高嘅，即系佢而家写歌啊，即系都好犀利。咁佢又弹吉他和音。我哇咁咩歌都和到，咁當然咁我問點解咧？佢講嗰啲原理俾我聽，咁我當然我試下咯。咁結果我哋喺理工大學表演嗰陣時候，哇正啊！ 係啊， 點啊？點知我翻聽翻，哇！原來我走曬音，係啊 係啊。因為和音係一個好高深嘅學問，即係其實好多時候真係好難答。點樣和音咧？咁樣 係你 太多人問呢個問題啦。 邊時和得好好聽？ 啊，邊時係職業和音嘅， 勁啊，天才 嘅，啊，職業嘅。因為我就特別中意聽和音，同埋咧就希望唱和音，因為我哋細個夾民歌咧，反而民歌隊咧就一定要有和音嘅，即係唔止一個添，即係一個人唱主音嘅啫， 仲要三層， 係啦，幾層嘅，咁啊，所以。即系个耳仔咧，左右耳咧惯咗咧呢一种，即系好协和， 但系好舒服 ，harmony 嗰种咁样嘅感觉。

高到咁你 好兴奋啊，好兴奋啊，哇！即系超高音喎，你真系原来好高音 嘅，好高音嘅，好高音 嘅，嗰个和音好离谱 啊！你会唔会有时即系唱完咧，玩完一晚咧，有时我都见到有啲 party 我哋都有玩过啦。咁你一唱到即系成晚咧，翻嚟会失声， 又唔会啊？反而嗱，我假设啦，我哋当去唱 K 啦，唱 K 唱歌唔会失声，唱。紧隔篱嗰啲人喺度倾偈咧，先会失声。 系啊， 因为咧你好大声， 斗大声嘅 声，但系你冇可能赢嗰支麦噶嘛。 系啊， 咁所以咧，如果唱 K 咧，你麦霸系唔会有事嘅，麦霸隔篱嗰先中招啫。 其实讲嘢仲伤声嘅， 系啊， 尤其是一啲好嘈嘅地方啦。 即系你想对面听到嘛，但系你同一支麦斗啊，大佬。 系啊，咁同埋唱歌咧，就起码系补到声嘅。讲嘢咧，尤其是讲广东话咧， 系 好辛苦嘅。 系， 如果讲英文好啲，即系喺喉咙嗰度发音，系喺后边，即系喉咙嗰度发音。系，国语又好啲嘅。 所以如果你 不过广东话就好似一硬咯，同埋咧前置啲嘅，即系喺前边。咁诶，所以咧系啦，就好容易会中招嘅。如果你喺啲好嘈嘅地方，嗱，头先你歌咧就真系哇，系犀利啦，心酸的情歌，你听两把声。主音都已经高㗎啦，毛啟然不嬲都高㗎。 咁、 但係仲有一个超高音嘅和音。 我哋试过一次喺阿伍仲衡嘅生日会度，佢有现场弹㗎。佢係不斷升 key， 我哋兩個就哇！即係雖然好辛苦，但係好玩啊！嗰次 好爽 嘅，好爽。 呢啲係 jam 啊嘛，佢特登一路玩噶嘛，佢好中意咁樣嘅。 係啊，理人 好中意咁樣理人啊！ 佢唔理人，即係佢自己 high 就得噶。我堪稱佢做叫樂壇人渣，佢揸意識成日揸住部手機，即係聽完首歌即刻 jam 出嚟 嘅。哦，係喎，呢個都形容得幾好啊！ 佢好犀利噶，佢未聽過啲歌，佢真係試過一隻新嘅歌咧，佢聽一次。跟住佢就話：嚟啊嚟啊嚟啊！ 阿 Vince 都得嘅 ，Vince 得， 阿 Vince 得嘅。阿 Vince， 你頭先嗰只預見啦，你使唔使練啊？唔使啦，不如而家即刻唱啦。嗱，唔准練，抒情翻啲先。頭先勁得滯 ，high 得滯。阿 Vince 自彈自唱啦，呢只國語歌非常好聽。希望喺每一個晚上。每个二千靓哥的晚上都会遇见一把咁靓的声音就好了。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怀着对拿着爱的号码牌。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我们也曾在爱情比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终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 孙燕姿嘅歌叫做《遇见》，系啊，林一峰写嘅呢只歌，但写得真系 好好听。 多谢晒 Vincent， 我哋今日好多呢啲国语歌都好听嘅、嗯。有一阵子咧，即系有一段时间咧，好多 台湾风， 台湾嘅风吹到香港， 是啊、 就系阿威王咧头先所讲、 啊， 全部都系国语歌，你由细听到大嘅。 系啊，因为我妈特别中意啊，同埋嗰阵时 有冇特别原因咁？ 冇咩特别原因，佢可能。佢覺得嗰啲歌咧，即係佢同我講啊，佢話有實力啲喎。 係啊，係啊， 佢咁講啊。但係但我哋就中意四大天王噶嘛。 係啊，咁咪即係有得揮嘅。 有得揮， 即係我四大天王咧，即係泛泛都有嘅。 Yes， 即係你中意唱歌叻又得，跳舞又得，啊靚仔又得，啊即係乜都得噶嘛。係。咁啊，台灣咧就的而且確喺嗰陣子咧，啲歌手好有實力嘅。 嗯。 張信哲咧有一把好特。独特嘅声音啦， 哇！诶、啊，都同阿欧生一样，好高音啊， 好高音 啊！但系佢， 但系佢再高音啲， 佢又要高音，同埋有少少即系男女声噶啦，已经 系 接近。 佢、好似一，佢把声就好似乐器咁样， 系啦， 好有味。 有啲即系男佬，好似而家即系周深咁，少少少少啦，再高啲添啊！ 周深再高啲、啊， 再高啲，高啲先嘅女仔声， 女仔女仔 啦 ，key 嚟噶啦。呢个歌叫《爱如潮水》，真系 hit 到而家都得嘅。几时有人唱啦，都得，尤其啲比赛又得，而家喺电视节目度表演又得，唔会过时嘅一啲歌咧，就叫做经典歌，就好似呢一首。我哋有两位特别嘉宾，欧永权同埋刘威王。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却让我给你安慰，不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有潮水，爱有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有潮水它将你我包围，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就无怨无悔， 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麻醉，不愿被恋爱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都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哇！真系越唱越兴奋， 系好 high。 刘威王同阿欧永全咧已经唱到好 high 啦。咁啊，我哋弹头先 keyboard 就压尾啊，坚哥咧仲 high， 直情好似演唱会咁啊！ 扎住个马嚟弹， 系啊，企起身扎住个马嚟弹啦，因为佢要有两层啊嘛， 系 啊，系佢层楼两层噶，就复式嚟嘅。咁啊，嗰啲 keyboard 咧唔系一层过，咁所以要企起身弹啊，真系兴奋啊！呢啲歌你真系 即系 百听不厌啊， 百听不厌、 啊、 真系， 百唱不厌添啦，越唱越 high 嘅呢啲歌。 呢只歌头先阿 Albert 你话系比赛歌， 系啊， 我就系用呢首歌第一次参加比赛。 系、哦、咩？即系参加呢一个巨星啊？ 唔系， 又唔系巨星啊？参加咩比赛？ 我嗰时系 form three， 哦 ，form three 嘅学校制比赛， 就 系 呢只啦。 第一只用呢只歌去比赛， 就第一名啦。 好彩系啊， 好彩啊！ 以前有校制嘅比赛嘅咩？ 系啊系啊系啊，有 每间中学都有嘅， 依家都仲有嘅、 哦。即系好多间学校一齐出嚟。 啊，唔系同即系我哋分低级组同高级组。 哦、 form one 到 form three，、 就是、即系自己学校里边。 自己学校里边。 哦，唔系校制。如果校制咧就 inter school 咧、啊，就间间学校出嚟斗嘅。我哋以前就有， 我都有。 啊，音乐比即系咩？ 嗱，喂， 你 喂， 十点半新闻，我哋你攞晒啲奖出嚟 show 下先。十点半新闻系嘛？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家队奥运代表团部分运动员今日喺香港体育学院同近百名香港运动员交流分享，同埋竞技互动。其中单车代表钟天赐同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思各自选出国家队同香港年轻选手比拼单车，活动期间亦有非赛艇运动员比拼赛艇。体育学院主席林大辉表示，适逢体院30周年，得到国家队莅临交流难能可贵，期望未来有更多互动机会。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中6名確診者是一艘貨船的船員，這艘貨船至今有7人確診。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由於船員沒有登岸，所以傳播風險低。另外，政府再收緊發現新冠變異病毒 Omicron 個案地區的登機和檢疫要求，由今個月8日凌晨零時起，指明智利、庫克群島、盧森堡和羅馬尼亞為 A 組指明地區，收緊相關抵港人士的登機和檢疫要求。 外交部网站发布美国民主情况报告，批评美国无视自身民主制度的缺陷和民主实践乱象重生，频频打着民主旗号，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发动对外战争，引发地区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报告批评美国在评价国内外民主方面秉持不同标准，有美国政客将今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山庄冲击事件比作911恐怖袭击，但就将2019年6月发生在香港立法会的暴力示威活动描绘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报告亦都批评美国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并滥用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的实体和个人搞长臂管辖，其中最经典、最典型的案例包括孟晚舟案。报告又说，自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生效以来，美国不断对华采取打压压制措施，将940几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列入各类限制清单。缅甸军方据报武力镇压示威者，路透社引述当地传媒报道，在仰光，军方一部车辆撞向反军事政变示威人群中，造成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至少15名示威者被捕。报道引述参与示威的目击者表示，军方以车撞向人群之后，士兵追弹和开枪射向示威者。反对派民族团结政府对和平示威者被车撞死和枪杀表示心碎，军方对此未有回应。缅甸军方今年2月发动军事政变，触发多场示威，国务资政昂山素基至今仍被拘押。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二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你好，我是梁继章。以前在二台呢，我是台前幕后都要兼顾的，除了做节目开会，还要做一些幕后策划的工作。现在我发现有个女仔呢，都是多才多艺，台前幕后都兼顾的，她就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阿土了。 多谢 Michael 赞赏啊，每次同你节目接更呢，我都有听到片段人间的，你一剔过 live mix 晒整个剧、哦、真的好犀利啊。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野猪的性格温顺怕人，主要生活在林地之中，但是为什么有时我们在闹市之中会见到野猪的呢？原来和人类活动是很有关系的，就请香港野猪关注组成员吴慧美同我哋讲一讲啦。 其实我哋一直强调啦，人类嘅问题要人类自己解决啦，唔好要动物埋单啦。因为其实点解现时会喺市区见到野猪咧？咁其实主要都系三大问题啦，讲紧个城市规划里面冇立嗰啲动物为持份者啦。咁所以话，譬如你入侵咗佢嘅栖息地啦，你亦都冇翻嗰个补偿方案俾佢，咁佢咪自自然就会迁移咗第二个位置咁样咯。咁而第二就系话有人类嘅位置。咁人類位置令到豬嘅習性改變啦，令到佢就唔會去自己去覓食啦，而係等人去俾嘢佢食啦。咁講緊就係改變習性啦，同埋佢會食咗啲可能唔適合佢嘅食物，咁樣影響佢嘅健康。咁第三就係話我哋人冇妥善處理啲垃圾廚餘。其實豬咧佢嗅覺好靈敏，佢500米以外嘅嘢咧都可以聞到。咁直情係地底深3米嘅嘢咧都聞到，係嗅覺去到咁靈敏。所以其實如果 譬如嗰個廚餘啦，或者垃圾冇處理好咧，的確係會吸引佢哋去，譬如翻到啲垃圾桶啊，或者去炒垃圾去覓食咁樣。其實我哋關注組一直都好強調一樣嘢，就千祈唔好寵物化野豬。野豬真係野生動物啦。咁其實我哋嘅做法就係同佢保持距離啦，見到佢亦都唔需要驚。咁大家尊重翻大家嘅生活嘅空間。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 讯。云情待破晓，清早似初闻，丛林内鸟声初春报晓，听众赞春永，清新鸟语总赞神气，是留在世间美好音韵。见曙光驱走了灰暗，神下若细沙轻抚我心，轻绿野声音，清洗困恼静天内心，愿重拾笑声放开忧困，晨雾渐已分，光影似指引，迎嚟晚曦分，山川更深，天地已照耀，清洗困恼静洁内心，愿重拾信心送走灰暗。 这个原本叫做 Morning Has Broken， 而家陈金华为我哋写词咧，亦将歌名变做破晓时分。因为如果大家中意听呢只歌嘅原装咧，就系 Cat Stevens。不过最近咧有我好中意一个版本咧，就系 Simon Garfunkel 嘅 Art Garfunkel 同埋爵士天后 Diana Krall 合唱嘅 Morning Has Broken， 好难得嘅。即系好多时候嗰啲爵士乐手啊，或者系嗰啲超级乐手咧，佢都会唱民歌嘅。突然间嘅，唔知点解啊，好多时候都系咁。 会唔会改编做 jazz 版咧？定系点？ 都系 唱翻， 但系 original 唱翻佢唔系原本咁，即系仲民歌过。 仲民歌个民歌， 即系原本咧就系好钢琴嘅，即系用钢琴，好早出名噶啦。头先都系用钢琴，但系佢哋以前用咗即系Garfunkel， 直情系木吉他嗰啲咁，嗰个唱得好好听吓。咁而家新录录音啊更加靓啊，好靓声。所以我而家都好中意听将啲旧嘅即系民歌嘅介绍啦，但系咧有新嘅版本 系 非常好听。起翻嚟二千靓歌，再循序都系咁啦吓，好多旧歌噶今晚，不过我哋现场唱呢啲感觉咧，从来未有过， 系 连你自己都未有啊， 未有， 系咪你自己都未试过咁啊？每一次唱歌都唔同嘅场合噶嘛， 未试过嗌到咁 high。 系啊，系啦、啊，上一次其实咧，我同你就喺呢度啊嚟过啦，但系中间有个我哋有一个 common friend 嘅屋企，咁然后咧就喺佢屋企开 band 啊嘛，系嘛，咁啊会乜嘢嗰啲系最 free 噶啦， yes. 最 high 噶啦。总之咧就即系唱到癫晒就冇人理，系咪啊？嗰度又嘈唔到人嘅。 总之就系唱揸住啲咪唱歌系冇事嘅，侧边倾偈先，仲招一先伤晒声嘅啫。 总之咧，总之仪容都唔使理啊。 系啊， 因为咧。 即係尤其是而家好似天文台話俾我哋聽咧，都會吹呢啲 好凍啊， 好似東北風喎，好似睇睇係咪先？吹和緩嘅北至東北風真係啊嗱，我都好叻嘅，成日出海嘅，因為展望咧，隨後幾日咧就持續咧就天晴。干燥咁啊！星期二早上咧仍然清凉，日夜温差就好大啊！ 要小心夜晚 啱啦，系即系虽然系几暴露啦，咁啊，但系都要带翻件衫先出街。 冇错， 咁啊，不如咁样啦，即系既然啊，阿 Elvin 你头先揸车嚟系咪？ 系 咪？系咪开篷车啊？应该系啦，睇你个头都乱晒大龙， 好嘢，踢得好靓。 OK， 嚟啊， 头发乱了。 今晚星星尖，发型又乱了，仿佛剧烈运动完炸了，若看表心里知不了。这把你去过哪里吧？与那个亲静静弹着旧调，你坏了，说大概夜了，俾你秀发乱了，今晚杀掉背着我。错事了，让你秀发乱了，你都乱了，太过分了，缩冷反转着了。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对你对待我太好，偷欢后一般感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说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坏了，说大过夜了，让你秀发乱了，今晚杀掉，背着我不敢轻佻换旧了，请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秀发乱了，让你乱了，太过分了，心扭都搞错了。 到底你今晚去边呢？ 今晚怎么跟你显缘，我又像望见，这关系都应该转一转，你话暖只怕剪不断，我爱藏贴你脚爱恋，你说爱恋是越长越热烈，你坏了，说大过夜了，让你秀发乱了，一边杀掉，背着我不敢轻佻讲究了，请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秀发乱了，见到乱了，爱坏了，急得声也变了。你坏了，说大过夜了，让你秀发乱了，咁杀掉，背着我不敢轻佻换旧了，请揭晓，你做错事了，让你秀发乱了，见到乱了，太过分了，心扭。 哇！有埋女声添啊，不过扮嘅，都唔系边事嚟噶，一流威王嚟。 但系好少喺呢个节目，我记得 未听过， 系嘛？ 但系呢个节目应该未有人搞到啲头发咁乱，未试过。 十差唔多接近半夜，挨近十点几咁样， 十点九嘅 OK 嘅， 香港人真系好少十点九就瞓觉嘅， 除咗小朋友， 我惊佢依家醒咗， 尤其是听开二千靓歌嘅，不过咧就多数咧都系抒情歌多，间中一只啦吓，咁啊大家 开心下啦， 开心下啦，咁啊尤其是俾下。阿 Vincent 同阿坚咧兴奋一下，我惊佢哋弹弹下，有时咧会即系哇抒情得滞咧，即系瞓着觉啊。 又唔会，系好听都好 噶。不过佢哋都好开，因为好少有呢啲歌可以 jam 噶嘛。 Yes， 咁啊，真系好似 好突破咁样， 好突破好 party。 好记住今日我哋自己。 系咁样啦，咁样啦，系。都系抒情一下先吓，我通常都系咁样嘅，即系等于 你食得即系包心刺肚多咧吓，劲得滞， 都要食下碗仔翅嘅。 系碗仔翅之后咧，就要食下啲白粥啊、油炸鬼，好中意嘅。唱翻只抒情嘅，咁啊呢一排都系梅艳芳热啊， 系 啊，咁所以呢只我系特别喜欢嘅一首歌啊。威王你拣嘅， 系啊， 你竟然拣梅艳芳嘅歌嚟唱 啊！ 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听到佢呢个？未听到，听唔中， 听唔晒咯， 听唔晒，即系佢已经过咗一轮，你先至读紧小学。 系。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心心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千代千生难估计。 佢 呢只歌系梅艳芳嘅，即系其中一首我好喜欢嘅歌。如 果唔记错，第一只歌 系咩？ 系 啊！你仲咁好记性？ 因为我有睇梅艳芳嘅电影啊， 哦，系，即系佢就有讲啦，系啊， 有讲呢首歌系 第一首， 系 心债，辉哥作俾佢， 好好听。 咁心债之后要揾翻啲旧旧地嗰啲喎，欧颖权，佢又整咗只咁旧噶，你系咪要揾翻啲同期嗰啲歌？ 佢好朋友， 好朋友 系咪噶？ 好多噶， 系啊， 欧颖权好朋友， 欧颖权好朋友， 佢未有，佢未出道啊， 坐喺度都系我啲好朋友 啊，系我同期啊，真嘅， 哦，真系 都系 Albert Lau 好朋友，不过就呢个 Albert Lau 啊，佢讲紧一生何求就陈百强啊，讲紧啊，陈百强咧就如果最多流行曲的时候咧，欧颖权都应该 我識噶， 開始喺 讀緊書啦， 讀緊書啦。 小學挨近中學啦，係啦，差唔多。 佢有冇嚟你哋學校？你哋學校有冇女生嘅？ 我哋學嘅有女生。 有女生啊？咁佢可能佢初中，如果你可以再早啲咧，即係你啲師兄咧、師母、師姐咧，就可能會見到佢喺你學校門口嗰度咧，同大家入手噶。大家好啊，我係Danny Chan 陳百強咁。 哇！邊有呢個可能性？ 係啊，有㗎。最初佢就係咁嘅， 真 係 啊。 初佢个经理人谂嘅呢样嘢 啊，真系噶， 真系噶， 白马王子， 但系佢嗰阵系 出现 未红噶嘛，即系新人嚟嘅， 即系地下跌咗会睇下同仔喺学校 未眼泪在心里流嘅先系第一只中文，但系再早啲有初恋啊啲咁样 ，first love 啊啲咁，系白马王子嘅。 我听个年代已经系凝望啦， 哦， 系、 okay、 啊，即系挚爱咧嗰段时间已经系 一生何求一定。 我好鍾意啊。 你鍾意啊威王。 因为我係睇电视劇先識呢隻歌嘅。 电视劇叫做 義不容情。 義不容情。 小美琪啊。 Maggie 啊。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曾听到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小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曾妥协也试过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一生何求？ 有啲乜嘢你想即系得到而？ 啊冇，我一讲起呢四个字，我成日谂起 Maggie 嘅就永远都 系咩？ 系啊，佢俾温兆伦推落火车。 哇！即系细个，尤其细个时候睇嗰啲吓。 系啊，我好激气噶。 睇嚟对你对温兆伦好有意见。 有啲意见噶。 如果你而家 见 到佢会点咧？ 依家見到嘅係冇嘢啦，即係當其時睇套戲嘅時候，就覺得好，佢真係好黑人憎，跟住好即係要揼佢一鑊嗰啲咯。 咁嗰陣時佢都有投入角色嘅，我想 係啊係啊係。 不過以前嗰啲即係話時話嗰陣嗰啲電視劇咧，真係好犀利， 好 即係深入民心， 好虐心啊， 入心同埋真係追得好緊要之餘咧。变咗好似石坚时代咁，啲人好憎石坚就系因为佢系奸人啊。但系TVB 嗰扎都好犀利，嗰啲做奸嗰啲，温兆伦嗰啲咧真系奸得都几劲。 啊，有一段时间系嗰啲奸人系全部出晒位啊，罗家良啊、张家辉咁啊。 系，因为话时话呢啲全部奸过啦。 所以大家争啲奸角嚟做嗰阵时候， 反派好啊。 其实咧，邓高荣其实有冇做剧嘅？ 我嚟緊入劇組嘅， 咦， 系 啊，我就， 但我好覺得好佩服監製，一個揾一個唔識做戲嘅人嚟做戲，好有膽量啊！真係， 冇話識唔識做戲，即係其實你個人有 talent 嘅，其實唔係你識唱，其實我又覺得咁喎，多數咧識唱歌嘅人咧都應該識做戲嘅， 何解 咧？因為唱歌一定係 acting 嚟嘅，即係你一定要有 感情， 有感情嘅。你懂用感情，即是已经讲嘢，净用把声音都可以，即是可以感动人咧。即是演戏又冇理由唔得嘅。即系正等于，即系我唔系我 讲两讲，我啲信心翻晒嚟。 唔系，仲有一样，因为你未开始啫吓。 未开始，未开始。 我有少少经验话俾你听咧。我当年咧又无端端接咗个电话，我一路唱嗰歌啦吓，就唱咗到耐啦 ，OK 啦咁。咁突然间接咗电话，喂，我有出电影揾你拍噶，吓咩事？我未做过戏喎，得噶啦，我真系未做过噶。咁啊，对方咧仲要系徐克嚟嘅， 哇！ 咁啊，我话得就得噶啦，佢 徐克带到， 即系佢啲感觉好强嘅， 系。 咁我做咪做咯， 试下 做戏啫，因为都唔止做咗一出到最后， 系啊。 咁啊，其实演戏咧。可能演电影又唔同，电视剧我都演过，咁但系都系冇谂过话，我想可能唔识做，你做翻自己得噶啦咁样。 好啊好啊，我听佢讲完之后，我今晚瞓得着噶啦。 诶，点会啊？其实你即系咁有电视主持经验咧， 但唔系嘅，你有时讲嘢好会有啲 MC 腔讲出嚟噶嘛，即系好即刻 调翻转晒，要抹晒以前嗰啲 MC 腔先吓， 嗰啲主持 即系字正腔圆啦吓，咁啊即系。大家欢迎收睇东张西望。 今晚又讲，听日又讲，真系好开心。 透露下，喂，做咩角色啊？ 我未知噶，我未清楚噶。 即系话入剧组啫。 系啊，我知道大概讲啲咩咯，即系讲啲。哎呀，我系好似唔好讲得住。 系啊， 迟啲，迟啲先， 迟啲先啦。总之系即系啱晒你靓仔角色嗰啲咁啦，吓。 我靓仔，你睇得出你真系好有眼光啊！啫， 唔系你靓仔，我一早知噶啦。 系啊，好早嘢。 以前好耐之前，我以前直情系我当面同你讲话，哎，呢排嗰啲靓仔，真系嘅，我讲过。喂，11点噶咯， 系啊， 唱咗两个钟噶啦， 系啊， 吓咁快嘅。 系啦，还有一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仲有好多靓歌等住你。 灰覆盖至少11条村庄，淹没房屋同车辆，搜救人员继续在火山灰中搜索伤者。气象部门预测当地未来3日都会有雨，令火山灰变成泥浆，阻碍疏散同救援工作，有军警需要徒手协助民众疏散。总统佐科维多多下达指示，要求搜救部门尽快搜索同救治伤者。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来晴朗同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星期二朝早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hi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都 sound of silence， 正 静寂的声音啊！呢、这个歌名真系改得好。 呢首歌我都成日听。 啊，你细个应该都听过，但 有听过 呢个系超级经典嘅民歌组合，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 哦， 咁呢只歌咧就系、是、一出当年啊嘅电影，即系嗰阵啊，咁佢就攞咗嚟做主题曲啦。嗰只电影咧就又系超级，即系攞晒奖嗰啲， 好耐噶啦。 好耐嘅叫做畢業生，有冇聽過 啊？ 即係陳百強嗰啲後來嗰啲失業生咧，就即係將你的名字學佢嘅。 Dustin Hoffman 啊， 係係啦，德斯丁霍夫曼係啦，咁就叫做 The Graduate， 咁啊超級嘅電影嚟嘅， 經典 經典。咁呢支歌就更加經典，就 Simon Garfunkel 就係即係所有經典，不過已經即係分開唱嘅咧 ，Paul Simon 即係啲大師級嚟嘅。喺民歌界嚇，即係咁。 反正我早輪喺電視睇到有英文台重播《導師先生》。 哇，係啊，係啊， 好睇、 啊。即係扮女人。 扮女人。 其實我本身咧，即係都唔係好中意睇男人扮女人嘅，但係佢唔知點解扮得好似嘅喎，一啲你唔會抗拒 嘅。威王即刻答唔到爹你 嘅。不過而家冇所謂嘅，呢個現代嘅表演藝術係咪男女可以撈亂嘅， 好睇好睇好睇。 好多呢啲以前即係其實同歌一樣啦， yes. 電影又係太多呢啲 經 典。咁咧，我就雖然唔係好記性，但係大部分都睇過。但係咧，就有隻歌嗰度緊要嘛，即係嗰隻主題曲咧，能夠令你掀起翻嗰啲回憶啦。 啊，係啊， 好、 啊、 多時候嗰啲電影唔記得講咩咧，太細個睇，我乜鬼嘢都睇嘅細個。咁睇完之後都唔知道講咩嘅，根本唔明嘅。咁但係隻歌咧就犀利啦， 就可以勾翻起曬啲。 咁同埋隻歌可以 hit 幾十年噶嘛、 啊啊， 電影你幾時有得睇啫？間中喺電視重播，你咪睇一次半次啦，係咪啊？咁所以電影主題曲咧，哇！即系如果要即系介绍咧，即系 有排搞， 十晚都搞唔掂。今晚咧就一样啦，二千靓歌都系嘅，唱极咧都唱唔晒，即系所有嘅歌嘅。 系 啊 你话二千，我初初谂住，唱二千只咧，咪出做完二千只咪完咯呢、這个节目。 点会可能啊？ 佢唱咗两万只都有，而家真系啊！因为超过咗二十年啦，我哋节目。 咁你可以改个叫十万靓歌再重做。 其实二千咧有两个 meaning 嘅。一個 meaning 就係二千年嗰陣 開始 嘅，咁啊廿一年啦，咁啊進入 即係不經不覺嘅， 不經不覺嘅，以歌名嚟好似又係， 不經不覺啊，張學友嘅不經不覺， 唔係啊，李克勤啊， 係咩？ 係咩？不經不覺啊， 不經不覺， 係唔係不覺喎？佢係北國嗰個地方喎， 真係㗎， 係啊，有隻歌叫北京北國， 特登玩食字 gag 嘅，好多㗎，好多食字 gag 嘅， 歪文寫㗎，係 啊，忽然之間咧，係邊個寫嘅咧？ 我就知系林建华写嘅， 林建华嘅曲 啦， 我曲噶，我唔 作词就系周耀辉， 哦，周耀辉识， 或者 林建华， 李卓雄就系普通话国语版， 国语版嘅， 咁啊、哦、当然啦，原唱咧就系 莫文蔚， 冇错。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回想起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 许反而更相信爱。消失，不将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算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算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我哋今晚嘅特别嘉宾有两位，刘威王同埋欧永权。 Yeah, hello， 大家好。系啦， 佢哋好犀利嘅，咩歌都可以一齐唱。呢啲忽然之间话要唱咩歌，佢哋咪唱咯。啊，头先只歌咧就黄文蔚嘅一首歌，跟住落嚟咧，我哋揾只张学友 啊。啊，好啊， 好嘛， 好啊。哇，好正呢首。 相聚又分离，还是始终喜欢你，明月清风总给我希望，分开终于依然一起，我等待我希冀，遇尽初春的天气，而无论天青天阴洒雨洒雾，心感觉也会很美，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念多么似旧影戏，悠悠意意来读你，留下红唇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让我知假设让我自在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准我在这天未保镖，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相近有分歧，还是始终痴恋你，明白必须讲心里说话，否则不可能一起，我等待着我希冀，还尽初春的天气，而无论天青天阴洒雨洒雾，只想再碰着你，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念多么似旧影戏，悠悠意意来读你，留下红唇日记， 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设让我自在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准我在这天里保镖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 而家多唔多二人组合嘅？ 都冇乜啊！ 冇乜啊！我真系可以做二人组合嘅，你两个 啱啱 咁夹嘅咧吓？ 啱啱诶，机会难得，又可以 唔系 啊！我讲张崇基、张崇德 哦 ，OK。 喂，但系呢首歌令我好多回忆啊！ 系咩？ 阿 Albert， 我刚才同佢讲，我第一次喺 Poly 学唱和音嘅时候， 哦，就系呢只啦。 就呢首，哇，走晒音嗰阵时， 即系你唔录出嚟，你唔系好知嘅。 唔知，因为 以为咧，以前好多人都以为即系和音就歪啲系咯嘛。 系啊，歪啲啊嘛，系我系好歪啊，歪晒添系啊。但系都话而家睇完阿陶大宇唱倒转地球之后，我唔出人生嘅道理。 地球都倒转得啦，你冇所谓啦， 唔需要理人哋，自己开心。 系最重要 就得到全世界噶。 系啦，因为和音咧就系要诶。两样呢我觉得要 练嘅、 要练啦，同埋呢即初初就练啦，咁但係再长久落去啦，即係佢做職業呀咩係天生嘅。即係有啲人呢係唔需要学嘅。 啊嗰啲好犀利嗰啲。 有㗎，好多好多都得㗎。 我都好想。 咪但係你练得多呢你就开始慢慢个 cord 一弹出嚟你撞。 一撞就唔得㗎，一听到嘅。 係呀、啊。但係撞下如果你练得多有个基础你撞你跟住你练到咁上下你就诶。亂咁唱都重啲嘅， 因為科學原理嚟噶嘛。因為如果唔係 harmony 咧，係會撞嘅啲音。 係， 咁同埋咧，即係有一招係咁樣嘅。你我而家中意，因為我以前唱民歌咧，冇機會唱和音嘅，成日俾人哋爭，即 你梗啦，你唱親啲主持， 佢逼我喂我唱得唔得？唔得唔得，我哋一定要係即係編好曬。咁咪成日都冇得唱。咁而家咧，我揸車咧，你如果任何一個歌我喺度播。咁我就喺度和嘅，其實好噶，因為即係走咗音冇人知噶嘛，或者唱唔到啊咁樣，成日都你唔知唔識嗰只歌，或者唔熟嗰只歌咧，你好多時候啲和唔到啊。 我自己就好羨慕咯，即係好羨慕啲人可以識唱和音咯。我自己真係想有冇渠道學嘅咧，其實真 係有嘅，有得學。 我又唔何嘗羨慕你把聲咁好聽啊！ 好啦，咁頭先即係來來回回咧，即係大家。都系 好好听， 佢系讲紧啲好听嘅音乐，甚至音响啦。咁啊，即系如果讲音响，阿威王咧，而家有做啲网上嘅 live 啦，系叫即系网上嘅小型嘅即兴演唱会咁样。 系。 咁你觉得即系呢一个趋势系点咧？ 我觉得都系大趋势嚟嘅， 系 因为始终都系网络。慢慢慢慢都系已经可以咁讲啦，唔想都被逼侵蚀咗我哋噶啦。其实即系好多人都无时无刻拿住部手机，咁啲资讯亦都好快。咁对于我哋歌手嚟讲咧，其实系一个好嘅地方嚟， 非常好。 因为即系冇咁多拘束或者冇咁多限制，我中意几时唱又得。 系啊，即系好似阿欧永权咁样，佢喺电视做唔同嘅嘢，都见到佢，系咪？即系如果我普通我哋呢啲歌手想话上下电视嗰度等噶嘛， 系啊， 等好耐噶嘛。 但我喺电视都系讲嘢， 真系机会难逢噶嘛， 机会难得噶。 但如果你做呢啲 live 咧，即系一人揸住手机咧，即系无远弗届， 系 即系全世界嘅人都可以随时听到你。 冇错， 嗰度犀利啊嘛，搭紧车又得。 系啊， 喺翻紧学有啲。偷偷听都有嘅。 其实而家我都已经做到好似二千靓歌再重聚一样噶啦。每个礼拜五夜晚我就开始噶啦。 系啊， 即系而家打广告嚟噶。 唔紧要，应该嘅。我要介绍系逢礼拜五咧，刘威王就会做 live 啦。 系啊，冇错冇错。 几点啊？讲埋啦。 咁有冇欧永权做嘉宾先？ 上次就系请咗佢做嘉宾，好开心啊！佢就系话上次上咗嚟就系饮咗成大半支十 K， 佢饮咗一杯，我饮咗一支。 咁啊，真系 high 上 high 啊！ 好开心嘅， 唱歌已经 high 啦，仲要啊！咁 anyway 咧，头先你哋一路夹咧，又真系可以随时做一个即兴嘅 二人組合咧都有。 我哋都係其實就真係冇特登去夾過咯。 係啊， 啊佢啲 fans 見到叫我哋個權威啊，不如。 啊！咦系喎， 權威啊嘛， 咦系喎，喺權威二重唱， 權威二重唱，但即刻民歌咗喎，二重唱， 即刻台灣民歌啊，仲要係，係台灣民歌，香港都冇人乜二重唱咁樣嘅，咁誒講起即係呢啲組合咧，而家喺中國大陸咧，即係其中有一隊好奇怪嘅就係、是、阿、黃家駒已經走咗咁耐啦，嗰啲後生嗰啲好後生嗰啲咧。好中意 Beyond 嘅， 系啊，系啊， 我唔知咩因由，但系咧就真系佢听翻转头咧，全部 真系。 咁啊，呢只歌咧就上一次我又做咗一个电视特辑咧，我就邀请咗阿加强咧就嚟，因为呢歌系佢唱嘅， 系冇错， 就唔系阿加驹唱嘅， 冇错。 咁所以呢只歌我都好喜欢。今日啊，威王 系 同埋阿欧永权就拣咗呢只叫做《冷雨夜》嘅歌，哎呀，好多回忆。 在雨中漫步，蓝色街灯渐露，相对望无声紧拥抱着，为了找往日曾温馨的往日消失了，任雨洒我面，难分水点泪痕，心更乱，愁思要千百段，骤变的态度，无心想他说话收不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欠强地相处。冷雨夜我不想归家，怕望你背影，只苦笑望月点，虽知要说清楚，可惜我没胆试。在雨中漫步，沉水中的美道，方似是情此刻的准时，未了解别下留低思忆片段，不经意冷雨夜我在你身边，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只牵强地相处。冷雨夜我不想归家，怕望你背影，只苦笑望月点，虽知要说清楚，可惜我没胆试。 点半啦！新闻之后，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继续呢啲咁精彩嘅 bass guitar 嘅间奏，一阵间见。

除了一般的音乐和资讯节目之外，台前幕后亦都会跳出直播室，制作一些和后生仔女息息相关的大型活动，好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太阳计划，还有今次想讲的永不放弃同学会。永不放弃同学会最初出现的原因是和当时二台《星空奇遇铁达尼》主持人麦润寿有关。每晚开咪，麦 Sir 都会和广大的听众互动，以及点播环节为他们提供正能量。而永不放弃 Never Give Up 就成为了节目的中心思想。节目在1998年首播，在播出四年之后，亦都即是2002年，麦 Sir 决定发起永不放弃同学会。活动入面，麦 Sir 会精心设计暑期学习课程，俾大约200多名应届公开试考生参加，鼓励学员勇于突破自己，变得主动，实践所学，加强分析思考，建立责任感，关心身边的人，互助互爱。而最重要的是，永不放弃同学会的同学会在放榜前一晚聚埋一齐，由歌手分享会考放榜经验和表演，互相鼓励，互相支持。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游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Mary and trees of sparrows, no crystal brown. Without no seams, no need of workers, and child of the ma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Sage, rosemary, and thyme, silver tea, between the salt water and the sea streams, all this is gone,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以前两个再重聚，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我是 Albert Au， 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 Albert Au、 欧永权和刘威王。 我突然无言静了下，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你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点点，我会上天堂，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在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 幻想，我将会愿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每一个晚上我将会愿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结果我共你仍然逃不过被围攻被舍弃，爱得惊天动地，总算运气，无论褒贬转与悲，爱可有定理，谈情谁讲你越无理越凄美，就算飞天遁地万年千里，亦决定要共你一起。苦恋注定难，我已经习惯沿途承受不留情的双眼，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平凡情侣为你共我光烈看眼，苦恋注定难，我却这样贪，逃人影当中寂静的称赞，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惶惶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留一线空间。为恋爱平凡

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尽管那天际黑暗，地摇怒喊，我对你热爱更是天高于海深。只想你温馨地控制我命运，可否跟我一起，每一天看晨曦？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 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晨曦，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 一颗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一颗不变心之后，我哋有一首歌，来自以前嘅组合叫做 Shine， 作曲嘅系我哋一位弹吉他嘅好朋友 Barry， 黄伟文填词，烟味碟。 那些胭脂色的、香槟色的、伸手可及的，段段艳遇，处处幽艳都放在眼前。害怕再发天黑路远，情愿对路边灯色眷恋。 那些玻璃窗的、水晶雕的、一足即碎的，逐步逐步进占世界，通向没有缘。地厚天高，于静默难眠。谁家有后缘修补破损？ 愿你哋疲倦了，在伟大背景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 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 那些山中开的、天边飞的、不知所措的，渐渐熟习世界会变，不再受惊怕，为免牺牲，情愿被重分。如晒到闹市找一个家， 烟味店全没了，在发射塔之下，这地球若果有乐园，会像这般吗？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层层叠的进化，摩天都市大放烟花，耀眼烟花随 着记忆落下，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再也不怕怀念昨日如香。摘去鲜花，然后种出大厦，文明是种进化，尽管适应别制止它，力竭胜沙，人怀承受不起风化， 从南不觉下，如何建造繁华，别问怎么不爱它， 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有过牵挂。 歌名叫做《燕尾蝶》，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多谢权威组合欧永权加刘威王。最后一首送给大家的歌，后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又是为什么眷恋消失，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 在这相思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感伤，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坚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 你都如何回忆我，但是生活是很沉默，这些恋爱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深渊，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 多谢两位刘威王同埋欧永权， 多谢 多谢我哋两位拍档啊 Vince 同埋啊建国。时间已经接近十二点啦，多谢心机旁边所有朋友同埋重听。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嘅网上连接、 yeah. 每一个星期日都会见你，等住你。下个礼拜九点钟再见。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